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没听过谁的话，在每条新的路上不怕出错，我的名字就是实力派的代表，每次出现都是新的突破。还没见过什么问题真的难，靠谱让你放心跟着玩，升级装备之后分级方位，一个可以顶上对面整个团。我热血热血人气人气，早就说过野心大是本性，让我踏入游戏后才知道我具备的状态比你想中的还要更加稳定。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 身上，当然好运常伴，有一身本领不会怕，没皇冠留给对手藏，但只能靠着枪，在不用贴满告示也能看得到的强悍游戏，在开始后让你分不清是虚拟还是 live show， 体验给你越多越是觉得还不够，而我冷静掌握一切让你猜不透，保持神经状态脑子分析参观只是更喜欢的操作断电，一路清除障碍效果细处万万的现实中你都能看见，我的目标已经提早见，收到的回应都是你好炫，他们不知道我早就试过几百遍，还没开始之前已经赢在起跑线，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 Like anywhere， 活力又在这，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王北车，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四名 Only Mers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什么样，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冲向逼着你制造这种沙拉鸡，可是你只能自己，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今天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天赋的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ed Up。 The time got me see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 am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Crazy, Luna. There's nothing to gain, and I'm feeling the pain, Luna. 用太多技巧，三分钟才练就 gear， 带着尖叫天到基本上给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浴火燃烧，血色那么淡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写地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浴火凤凰展开双翼 hit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抓住身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错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在我这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看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会更勇敢，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牵着梦里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哭入瑞士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咬牙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穿，人人群盲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陛下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嘿呦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我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我的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能一人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受害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的黑夜降临不自主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会更勇敢，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终点站。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范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It was all dream, used to read word of magazine Bigger stain, 以后我都可以我飞机飞到马德里我开口就是致命一击、yeah、我开口你坐以待毙、yeah、饶舌带着旋律你说六六六 Ayo, I invent this buff, 六六我比的可耻那比的小可可到 Always the glory the rap No pain no pain rain 的水泡泡跟飞的为 Triple Team MVP Compet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或者 Supreme Only fuck with motherfuckers on the first team 我外出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一起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Only, only, 那我的风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论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想要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再帮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打倒委屈扛不住入位置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Roll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and you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他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我兄弟一起，请他们看戏，我们在斗火里，我们代表火力，你不被考虑。过马路，面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一根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Carry, 国外错。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那我的风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论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像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却触不 风卷起了细雨，如梦做成了谜，如一去不返放下了质疑，如幻也是无期，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是这一直都守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 die to care for you. It might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 And as the days fly by, we'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 And in time, time, time, we'll build a home.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心神。每眼发烧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切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Hey, yeah.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 谁爱谁心里面晓得，说不说看谁更洒脱，寂寞它快要把我吞噬，我只能靠着记忆过活，我知道找个人很简单，也知道幸福有多难，模样已模糊了，回忆也走远了，难过渐渐好了，可是你了却还在心，他总是很孤单，没有人附和，那首你爱的歌如今还哼着，你在哪儿呢，身旁有谁呢，是不是幸福 狮子座，本性。